代志，不错，看我袂爽是不是？讲了啦，无啦，做我是看你袂爽。 我让大家留言，对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他。 朋友不曾孤单过，一生朋友。